在那崎岖崎岖中看阳光，

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哦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是一种态度。